记者近日从北京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有限公司了解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注册和制服中心的消防和供暖改造工程已经完工，这将是延庆赛区最早投入运行的非竞赛场馆。 据介绍，这里主要负责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赛区的技术官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各类人群办理注册证件，并发放工作人员制服等。 昨天下午4:30，房山区天恒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正式解除封控隔离。至此，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房山全区封控隔离小区全都清零。封闭解除后，小区仍将进行7天的健康监测，之后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6:30，天恒乐活城北区随着早就等在门口的居民们解封前的最后倒数，封闭21天之久的小区大门再次开启。60岁的马大爷身着红色 T 恤，手拿着一面国旗，第一个走出来。 感染那家就是我家邻居，就隔了一堵墙。当时我们非常恐慌，但是有政府给我们的物质上的支持，还有精神上的鼓励，终于在20多天之后解封了。我准备走一走，透透气，出去吃顿饺子。 随着小区解封，几分钟前还寂静无人的周边道路马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张阿姨和老伴儿住在小区，而住在小区外的子女们马上打电话来说要回来看望二老。 太开心了，高兴。 小区封闭管控后，社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随即成立，下设物资组、买药组等多个小组，对接居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解封后，小区业主陈阳找到了物资组组员赵蕊，亲手把一面锦旗送到他手中。之前只能用微信沟通的两个人第一次见上了面。 他们积极协调了附近的商场，保障我们每天不断水不断粮，都有新鲜的瓜果蔬菜。 对于社区工作者们的辛苦付出，大家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站在一旁的物资组组员赵蕊说， 疫情的第一天到现在，家里孩子呢就交给老公了，就有时候根本顾不上。 21天的封闭管控，500多个小时的陪伴和守护，已经汇聚起战胜疫情困难的强大力量。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中国中铁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了解到，北京段工程总体形象进度已经完成35%，全部工程正按照施工计划稳步推进，将于明年12月31日建成通车。目前京雄高速北京6环到世界段已经进入决战决胜阶段。 京雄高速公路总长约97公里，其中北京段长约27公里。北京段工程北起5环路，穿越丰台区、大兴区、房山区，向西跨越永定河、地铁房山线、京深路后向南转向，跨越6环路后继续向南延伸到达世界，与京雄高速河北段设计起点相接。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北京市交管局在前期设置了71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便民服务点的基础上，于近日再次推出107家便民服务网点，方便群众一站式购车、登记和上牌。 交管部门特别提示，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时，需要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交登记申请表、所有人身份证明、购车凭证、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水文总站了解到，今年新一轮水生态监测工作已经启动。和此前相比，市级水生态监测站已经从原来的66个增加到166个，涵盖本市主要地表水体。 目前这轮生态监测已经完成52个水生态监测站点的调查和采样工作，调查过程中可以见到多种鱼类，并且多条河流水量明显增加。 再来关注本周天气，今天迎来农历处暑节气，本周本市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低空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仍有一波雷阵雨天气。不过眼下末伏已经结束，雨水势头也逐渐收敛。本周本市主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稳定，日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上下。除了午后稍显炎热外，早晚已有凉意，要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 节气方面，今天清晨5:34已经迎来农历处暑节气。处暑标志着夏天的暑热已经到头，是一个气温开始下降的转折点。处暑开始，天气慢慢转凉，干燥少雨，人体会随之出现秋燥。除了要多喝水外，多吃一些银耳、梨、黄瓜、冬瓜、百合等润燥食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除了润燥，饮食上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特别不要吃烧烤类的食物，以免伤胃。另外，早晚天气凉爽舒适，适当的慢跑或走路可以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加速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 国内方面的消息，人社部近日印发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全面推广职业培训券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全国全面推广职业培训券工作，预计全年发放职业培训券1000万张。 据介绍，职业培训券依托电子社保卡发放，目前已经在所有省份上线，下半年将继续扩大应用量和地域范围，年底前实现地市全覆盖。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施行。举报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奖励金额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 奖励范围锁定为重大违法行为，范畴限定为涉嫌犯罪或者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吊销撤销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罚没款等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残奥会将于明天在日本东京拉开帷幕，但东京都新冠疫情日益严峻。截至21日，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连续4天超过5000例。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称，东京都新冠疫情已经达到灾害级别。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残奥会相关人员22日新增确诊病例30例。截至目前，组委会自本月12日以来公布的残奥会相关人员确诊病例达到131例。 东京奥组委23日透露，尽管日本的疫情正在持续恶化，奥组委仍然准备欢迎大约13万名学生入场观看残奥会。奥组委已经做好了迎接学生入场的准备，并表示各方将为学生打造尽可能最安全的观赛环境。 根据国际残奥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和东京奥组委早些时候会谈的结果，残奥会将不允许观众入场，但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将会允许部分学生入场观看。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加密教室消杀频次，开展反京健康监测，在京高校全力做好开学疫情防控。 北京青年报关注，公安机关打击长租公寓等新业态犯罪。 新京报报道，扬州多个地区下调风险等级。 新华社消息，海地西部7.2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207人。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市人大常委会督办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早上7:30播出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时隔一个月，河南再迎强降雨，各地严阵以待。京城京市关注，北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征求意见结束，专家称将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国内资讯关注，今天起通过铁路、公路等方式离开南京的人员不再查验核酸证明。 个人信息安全有了专门的法律保护，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今年11月1日起施行。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何回应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呢？又将如何全面构筑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屏障？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阿里职场性骚扰事件持续发酵中，近日各地又爆出多起职场性骚扰案。男女之间的过度亲密是否涉嫌犯罪，取决于什么？遭遇性职场骚扰该如何做？请收听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国风上官小区今天24点解封，一周舆情和图书排行情况，相关内容欢迎您收听。 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了北京本地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具体措施，即将开启新学期，课堂教学、学生作业、课后辅导都将有新变化。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下午5:45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推出特别策划四问北京双减政策，今天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专家、中学老师和家长共同关注双减政策落地如何让家长放下焦虑的话题，欢迎到时收听。 生活小贴士， 近期北京地区多降雨天气，雨后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造成肠道传染病、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专家表示，发生腹泻后应进食清淡易消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调整饮食、休息、对症治疗2到3天内症状就可以改善。腹泻严重者，尤其出现脱水症状的，应及时到医院肠道门诊就医。 专家提示，腹泻是可以通过简单的个人卫生和食品安全措施来预防的。此外，要调节饮食结构，平衡膳食，合理营养，提高机体免疫力，加强身体锻炼，增强抵御疾病的能力，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根据气候的变化，及时增减衣服，避免着凉感冒。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7摄氏度。今天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对于今天的晚高峰影响较大，外出请防雷避雨，注意交通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风雹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轻雾转雷阵雨，局地有风雹，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风雹转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点，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35。 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于飞、赵龙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三间房地区沿河道路早晚高峰拥堵严重，居民期待加强治理，相关部门给出回复。 到处都是乱停车的，还有快递车、自行车，就是人车混行的，每天上班就变得更堵了。 老旧电梯故障频发，居民担心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如何解决？ 门卡住了呀，或者抖动啊，把哪一天也成大问题的话，你说让哪家承担吧。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朝阳区三间房通惠河附近的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通惠河南北岸的两条沿河路是京通辅路南侧重要的平行通勤线，早晚高峰期十分拥堵。由于附近有多个大型社区，路侧乱停车现象屡禁不止，更是加重了道路拥堵程度，居民期待加强治理。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实地探访，来听报道。 居民反映的问题路段是通惠河两岸西起高碑店东到双桥的沿河路段，而集中拥堵的路段位于朝阳区三间房京通快速路辅路南侧。 南岸和北岸各 1.5 公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座跨河桥来连通通惠河两岸。居民表示，由于附近有北花园、易水、珠江绿洲等六个大型社区，乱停车现象严重，导致早晚高峰期这一路段非常拥堵。 经过北花园小区周围的那个路，然后还有惠河南街和惠河北街，到处都是乱停车的，然后路上特别窄，本来这些路上就有好多的这个外卖的，还有快递车，还有自行车，就是人车混行的，然后每天上班就变得更堵了。还有在修的那个桥，可能修了快两年了，一直都没有修好，路旁停了特别多的车，然后错车都错不过去，每天都非常的混乱。 记者在现场看到，沿河路北侧是地铁八通线，沿河路和三座跨河桥都只有上下两车道。在三座桥中，中间的传媒大学地铁站桥暂未开通，另外的北花园闸桥和珠江绿洲桥人车流量大。居民介绍说， 每天早上的堵点和每天晚上的堵点都在这条桥上。北花园小区的人去地铁站，从南岸到北岸都要人车混行，所以南边的人过桥，东边的人进城，两边还乱停车。 除了早晚的通勤车辆较多造成拥堵外，记者看到两条沿河路的路侧乱停车也加重了拥堵的程度。附近居民介绍，南岸路虽然在近期整修并实化了停车线，但是乱停车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尤其是已经通车的两座跨河桥桥口附近交通混乱， 而且它路两边也有很多车在乱停，没有固定的车位。这个三个桥的，它连着河南河北两条路，因为那个地方是双向各一条车道，人和车都很多，然后早高峰的时候会很堵。 记者在采访时正值下班高峰期，有管票的朝阳支队双桥大队的交警在疏导交通。他介绍，目前只能考虑设置隔离栏遏制乱停车现象，如果要彻底治理还需要统筹规划。 这条路的路权归水务局，这是巡河路，路权是人家的。 如果现在没有车位线，他们停着 对 停 是违停。你这路你怎么管啊？这路上设施吧，上隔离吧，那只能这样。 嗯， 好的治理不是说你给拔出来了，关键交通规划的问题做好。 据执勤交警介绍，交通的改善还需要考虑通惠河南侧的道路拓宽。不过由于河北岸的管片属于三间房地区，而河南岸属于高碑店乡，三座跨河桥另属于朝阳区交通部门，而两条沿河路又属于北京市城市河护管理处，多部门多属地的交界地带协调存在一定的困难。对此，属地三间房地区办事处城建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三座跨河桥中间的传媒大学地铁站桥在开通之后会拓宽南岸道路的支线，之后会对北岸路进行整体的规划。 到这个桥修完验收完了之后，它应该才能通铺油了，都跟我们说的是可能是年底前能实现通车。我们也推推他们从地铁站往南修，南岸路就已经出我们乡界了。南岸路您要说北花园这段就已经是高碑店乡的了，可能高碑店也有治理的计划，他们会越来越好。就违章停车的事儿啊，出台各种措施，看看以后能不能有改善。 而对于北花园闸桥桥南与沿河路交叉口的乱停车问题，记者也咨询了属地高碑店乡城建办工作人员，介绍已经了解情况，将参照市政路的管理方式对河南岸的路侧和小区附近进行停车管理，相关的手续目前正在办理中。 那个下部马上治理，现在在走程序呢，还得等着市交通委批，因为程序比较麻烦一点。我们是想着今年就开工，就是沿着北花园那一片区域，那整个一个田字形的，得看区里，就按照那个正规的那个路来弄，道路两边会划线。 对于通惠河两岸道路的综合治理，记者也致电了路权所属的北京市城市河护管理处通惠河管理所，工作人员介绍了规划统筹的情况。 桥梁这块已经完成了，滨河路是我们的，架那个桥那个南沿建设完了以后要移交给区交通委的。滨河路违停的问题，跟那个交通这块一正在弄了。你看不有，就这个桥的上下游我们都开始画线了，不是？画完线以后，这以后就得靠那个交通队他们来过来执法了。对，目前咱们治理这个乱停堵的问题是，后期滨河路有可能还规划成那个慢行系统啊，按照那规划。 在采访中，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由于这一区域难以接驳京通快速路，因此进出城的早晚通勤车辆有不少都要分流经过这一路段。他们也期待河南岸的路早日拓宽，完善停车管理，北岸的路加强疏通导流，并尽快开放传媒大学地铁站桥。对于这里的交通问题，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